什么？张什么？病了，你们什么想干？ 被夫人从他乡到蜀寨去访访， 那书房你们也能去一个的呀？ 他言到老夫人，难当传承 他，这是那不出身前的。 下面是童芷苓演唱的京剧《金玉奴》当中的几个唱段。 Thank you.